样，开场音乐很好听吧？邓勋荣是这样说的。是啊，我们的风景世界里随处都可以融合着音乐，而我们听到音乐，让我们感觉到蓝天之下呼吸着最惬意的空气。在听过了一首西班牙歌曲之后，我这里为你带来的就是西班牙的 Flamingo， 融合着吉普赛的音乐风情，让音乐带我们远走高飞吧。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们也开始正式签到，大家都在吗？也算是弹拨的算是神指了，他叫阿米戈，是非常有名的当代杰出的弗拉明戈吉他大师。他的音乐融合了拉丁、吉普赛还有爵士元素，而形容他独特的风格。在热情洋溢的弗拉明戈的节奏当中，依然会带着一些细腻的伤感与脆弱的情思。他的音乐让你神游在无国界的香格里拉乐园中，可以说是浑然忘我，是这样吗？这首曲子就叫做吉普赛的 Flamingo， 吉普赛之后。 Six. 上半时段为你带来了两首不同的 Flamenco 音乐，都是这样的热情。除了刚才的 Amigo， 这一位也是当代的 Flamenco 的吉他大师，他叫做 Jesse Cook， 他出生于法国巴黎，父母是加拿大人，早年间成长于充满着艺术氛围的法国南部还有西班牙。三岁的时候就伴随着他的母亲的 Flamenco 录音弹奏了一把玩具吉他，后来他随着父母返回到加拿大，六岁的时候呢又进入到了名门遐迩的叫做 Eo Kastner 吉他学院。在此后的16年的学习生涯中，他还在像多伦多皇家音乐学院、约克大学以及波士顿的像 Berklee 音乐学院深造过。那说到他，可以说是音乐中也融合了很多的风格，为舞蹈剧院还有多媒体电影电视来创作。那像 Jesse Cooker 与像 Amigo 都是当代的 Flamenco 大师，那与传统的像我们熟悉的像塞尔维亚还有包括约翰威廉姆斯啊，对，约翰威廉姆斯还有一位是吉他大师，并不是我们熟知的那位电影音乐作曲家。哎，他们的音乐呢，古典的传统的吉他与这种当代的 Flamenco 吉他也形成了不同的对比。当代的 Flamenco 吉他，我们听到音乐中加入了更多的成分，也还有依然有那种流浪远方的感觉。好吧，开始来签到吧。看到了会飞的老马，你好，说新的一周开始了，又可以听到古老师的好听的节目了。还有胡雪迪，你好，说蓝天白云应该是个愉快的下午，期待着聆听美好的音乐。怎么样，今天的音乐没有让你失望吧？音乐中有蓝天，有白云，还有很多热带的内容，甚至我们还看到了很多热情的音乐和舞蹈。看，还有 Mr. Lee， 你好，嘿，还有大宁宁，来看看二班的好朋友 Nick F， 又是领班签到，你好，还有缅甸猫更新荣金美美秋水风神花瓣二月立本甲河山人云，还有灯心荣二，还有 Pitching 2008小鱼娘小星星，还有铮铮乖哉虫。听着这些音乐，大家有什么的感觉呢？是不是已经觉得不像冬天了呢？这里又回到了 Amigo， 其实在想说一下 Amigo 几句。说到这位吉他大师，他也是很特别的，我们听到他的指尖这个轮指啊轮转流畅，充满着华美热情，还有那种这像是明亮和煦的阳光一样，在那午后我们感受到热情吧。 这首歌是美国歌手 Eric Carmen 在1975年所创作的，出现在他的个人同名专辑中。而这首歌其实是根据拉赫玛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的一部分主旋律改编的。所以要不要我们再来听听拉赫玛诺夫的他改编的那一段呢？你觉得它的和声的部分像，还是音乐音型的节奏的部分更有一些内容是相同的呢？想不到吧，一首流行歌其实它的渊源出自古典作品。其实呢，说到音乐的顺源顺序就是这样，因为曾经我就跟他说过，其实音乐都是按照历史的脉络来走的，我们人类的历史是这样，音乐的历史也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拉赫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好吧，这只是听了一个味道，上半时段呢，哦，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可以听全一点。流行的又会到古典的，秦明飘然说了，格调立刻升高了，感觉不同了。刚才我说了 All by myself 是 Eric Carmen 在1975年创作的，根据拉赫玛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的二乐章，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部分的和声旋律改编而成。你感受到了这种音乐的变化了吗？其实拉赫玛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也出现在很多的影视作品中，尤其是时光倒流70年，从 All by myself Eric Carmen 的作品穿越回到了这一首，所以我们有一种真的是时光倒流的感觉，就好像一切只是一场梦，穿越时光的爱情越是甜蜜，离别时带来的疼痛就越是刻骨，我们在乐声中静静地迎来了这种时刻。回到原来的创作当中，第二钢琴协奏曲拉赫玛诺夫的创作开始于1899年，这一年也刚好是拉赫玛诺夫从英国回国之后，在英国期间他开始构思创作了这首作品。好了，这里是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欢迎你广告过后继续收听，一会儿见。 FM974北京 我是戴一， 每天听歌选歌放歌，其实的话这样的一个循环，是工作当中的我一天里面最快乐的时光。过去的6年，谢谢你在午间选择了带你聆听2018暂别聆听，只让我给你的下午时光一些意想不到的新的改变。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下午3点到4点和你一起唱。 Just pop it in，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吉利中国年新春月惊喜，

这部根据青少年小说改编的科幻续集首周末在超过3700家影院起航，开画三天砍下2350万美元，如预期终结了《勇敢者游戏》《决战丛林》的连贯之旅。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和你一起唱，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娱乐最王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 窗外的风吹起最后几片叶，天渐凉，才发觉又走过一年。 FM97.4 古典也流行，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凌晨3点，我是古月，带给你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声音。2018年，我们继续相伴春夏秋冬。 有朋友知道这段音乐吗？来自近来大热的手游《旅行的蛙》。你有没有养一只蛙蛙呢？所以找来了音乐，特地在节目的下半时段一开始和你一起分享。可以在精神上远走高飞的幻想，无论是我们还是我们爱的那只娃娃，音乐中都有那种充满惬意随意的快乐。是的，金妹妹问，这个是青蛙旅行的配乐吧？是呀。说到平淡的生活需要美好而深刻的音乐点缀，也需要轻松的音乐。 爱奇艺在上周五的时候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最后一句话，好像是说音乐真的可以抵挡我们心灵上的尘埃，让我们的身心重获能量与活力。这段音乐就是这样，在上周1月23号，我记得我们的台庆的时候也给大家播了这首，只是觉得还不够强调，因为我觉得音乐中有不同的场景，就像你的那只旅行的娃娃，音乐中有热带雨林，有广阔的沙漠戈壁，有无限的，还有苍穹之下，总是这样充满着活力神秘，它是文明的分界，也是无尽的天堂。还有魔力魅惑的旋律，融合着万物的声音，让我们再次领略着人与大自然那种不可预测的力量，对吧？起来，我手里的这张唱片，此刻听到这个版本，大概这张唱片的历史也快20年了吧。这当时是世纪之初，人们对未来的一个想象，对世界的一个期待。其实这首作品是莫里康内的，选自他的《荒野大镖客》，但是后来呢，又重新加以改编，重新配器。在这里配器的感觉，真的是对于新世纪的渴望，那种自然音响与音乐的对话。真的是从历史上过渡出来的，无论是一开始我们听到的弗拉明戈，再到西班牙音乐，再到刚才我说的艾瑞克卡门的那一首 Over Myself， 再到 Rachmaninoff， 所以音乐之间是顺着历史来进行的。而说到我们现在听到的音乐，同样是弗拉明戈，来自于 Lara 和 Rains 的合作，他们的这个组合，而这首曲子则是一首充满着自由的弗拉明戈，充满着当代的吉普赛的味道。 其实文艺复兴时期呢，西班牙最早的世俗音乐形式是浪漫曲，像 romance 这种，还有包括田园的歌曲。而浪漫曲流行于16到17世纪初，像是为诗情属诗性的内容多样，它都带有着有点哀怨的性质，是当时伴奏带叠歌的独唱歌曲。慢慢的音乐进行，后来在维多利亚时期呢，当时最杰出的呢是浮调音乐作曲家。到17世纪中叶，田园歌发展成了西班牙的民歌的歌剧，叫萨苏埃拉。19世纪是西班牙音乐逐渐取得世界影响的时期，先后呢在马德里还有巴塞罗那创办了音乐学院，那是在19世纪中叶。而那个时候之前呢，刚才我提到萨苏埃拉有一段经过了沉迷以后，后来在19世纪中叶也开始复兴，那是西班牙的民族音乐。其实像当今最大的萨苏埃拉的推行者，就是过两天来到大剧院演出的 Domingo， 他真的是在世界各地推行自己本民族的歌剧萨苏埃拉。到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西班牙音乐演奏家像有塞拉萨特，他也是最著名的小提琴家之一，作有西班牙舞曲。那西班牙的音乐家还有像罗德里格、拉罗等等。而西班牙的那种民族音乐，包括像弗拉明戈这些音乐也大力发展，现在到今天这个样子了。知道在今天世界上最流行的西班牙音乐组合是什么呢？是 Beaston Kings， 来听听他们有名的歌声吧，飞翔。 Penso que un sueño parecido no volverá más Y me pintaba las manos y la cara de azul Y de provisa el viento rápida me llevoY me hizo volar en el cielo infinito Volaré, oh, oh, cantaré, oh, oh, oh Negro, distinto, libro Felice, cristal el azul Y volando, volando, feliz, me encuentro amado, amado que el sol Y me trae en el mundo salientoSueño parecido no volverá más Y me pintaba la mano y la cara de azul Y de improviso en el viento rápido me llevo 熟悉的话， La mano y la cara de azul Y de improviso en el viento rápido